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友记900句课堂。欢迎我们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晶晶， Hello 听众们， Hello 同学们，大家好。 跟着我们的老友记课堂呢，是地道发音，地道美语表达双突破。所以同学们，每个周四啊，这下午2点钟的时候啊，晚上10点钟的时候，赶紧从你的小寐当中，是吧？小憩当中，午后小睡当中，赶紧醒过来啊！醒，开始，很惬意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了。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情景 ，Joey 家的大家庭。上次呢，说了他的妹妹啊，今天咱们继续说他的有其中的一个妹妹呢。 对， 其中一个妹妹是他们家最聪明的， 最聪明的一个。The smartest of all the Tribbiani children. 好，她的妹妹呢，特别特别喜欢流行时尚。 对 ，she likes fashion. Likes fashion.、流行时尚包括很多方面，你比如说衣服啊，着装啊 ，Yeah. 流行文化呀。 Yeah, there's a lot. And the fashion industry is huge. Yeah, right. Like there's clothing, there's accessories, there's makeup. 对， 光化妆的这个就。I don't get it. Yeah, but it's big. 那一个家庭里啊，他有很多不同的个性的人。那喜欢这个流行文化的，肯定其中每个家庭里面都有一个喜欢流行文化的。 Yeah. 特别喜欢，是吧 ？Sure. 好，然后他呢，很膜拜，一直很膜拜，很崇拜，很敬仰这个流行时尚界人士 Rachel 小姐姐。 Yeah, I mean, who doesn't? 她当年特别火 ，Rachel. She's so famous. 现在还挺 famous 的，可是当年 ，Oh my God.She's gorgeous. 怎么也是一个是吧？ Yeah. 全民偶像是不是？ Yeah. 很想见见他，跟他谈一谈啊，谈谈奋斗成功的经验啊，传授传授取取经啊。Rachel 听到了以后，哎呀，很开心啊，很高兴啊，就同意了。哎，就是这么一个情景啊，就是说能不能见一见，谈一谈呢？ Yeah, 可以，就是怎么说，打听。Right, you know, just, you know, try and learn from her experience. 取经。 取经，哦。 取经。 原来还可以这么说。 取到成功的经验，取经。这一集里面 Rachel 很漂亮。是吧 ?Yeah. 对，那会儿她已经是很 gorgeous。 Ridiculously beautiful. Unfair, you know. It's unfair. 美得不公平。美得令人发指。 Yeah. 就是这样一个情景哈、 yeah. 所以呢他就求他哥哥嘛，知道这个这个哥哥的朋友就是一个成功人士， 做个介绍，交个朋友、 就是牵个线啊，是不是可以见个面啊等等这样的啊。好了，今天的情景就是这样了，咱们一会儿来学习，同时呢有很精彩的小句子，特别口语的小连读要教给大家。然后我们来看看本周的问题，全是跟词有关。 OK， 单词的具体的内涵意义啊，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来自 Shirley 冰冰， 对 ，terrific 这个单词 T E R R I F I C， 马上想什么意思哈？这单词到底是褒义还是贬义啊？词典上看上去呢，有时候是极好的，有时候是极可怕的。今儿个听新闻，说到美国的那个大的那个山火啊、wildfire， 说 it's terrific。有时候呢、 okay. 又是用 I am terrific， 我就搞不懂了。 OK， 一般情况下呢，现在就是现代的用法 terrific 都是好词儿， OK， 都是代表you know， 好的东西，特别棒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用它在 wildfire 上说这个 wildfire 这个火灾 it's terrific， 这个就我感觉是不可能会见到的。所以如果你今天，我不知道你听的是哪里的新闻或者是哪一句话， OK， 我唯一能想到 terrific 在这种上下文中用的可能可以是形容这个火灾，可以说 a terrific wildfire， 可是连这样都已经觉得很奇怪。因为你形容火的时候呢，你可以说you know, to make a fire bigger is better, 对吧？就是把火弄得更大是更好，对吧？所以可以说就是一个特别大的火 用 terrific 形容它，这个能联想到，可是也会觉得很奇怪。OK， 所以如果美国的报纸登了 a terrific fire， 这是一个特别低的可能性，可是能理解的。可是剩下的用法呢 ，it's terrific 什么这类的就不可能。 通常来说， yeah， 这个单词的意思都是好极了，棒呆了。 对 ，yeah， 不可能。 棒呆简直无法描述。 yeah， 那如果说非要说用 terrific。那它必须是加在 fire 前面做一个单独的形容词，可能是指的意思是指大，而不是指好。 对，可以这样说，可是我感觉连这个都不能， 最好都不要这么说。 够呛 、啊， 就是这个联想就已经跳了好几步了。 对， 所以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你这个是从哪儿听到的，有可能是别人修改了，然后当时想要用的是 terrible， 然后不小心打错了，也有可能是美国比较小的报纸，他们没有一个好的 editor， 没有一个好编辑， 对，然后没有看到这个错误，这些错误会发生的，所以就是这就大部分情况下99%就是不可能会这样用的， 应该是 terrible 可能比较 对 正常吧， 对，肯定是 terrible， 对 ，it's terrible， a terrible fire， 就是这个用法。 美国这场火真的是非常的可怕 ，yeah， 非常可怕。Yeah. 你知道，像很多的那些山林里边那些动物 ，yeah， 都烧死了，而且很多都是逃到那个山下来啊， yeah. 在美国那些那个山区里面，他们那些家属门口，他们那些小区全部贴着那个标识，然后就说如果有路过的动物到你们家来的时候，首先把你们家的 pets 全部请进屋里，不要放在外面， 对， 另外呢，给他们一点过路的水和食物， 对，特别可怜的小动物。 然后、 yeah. 这肯定只能用 terrible 来形容。 Yeah, it's terrible in every way. 对，好啊，是褒义词，这是极好的意思。 Yes. 啊，芝麻塔尼欧说，我经常听到老外说口语叫 way to go，、表达干得好，加油，不错。那我在老友记看到 Ross 开保时捷以后啊，哈，对 Rachel 说 ，only way to fly。 Only way to fly， 对， 中文翻译是这个非一般的感觉， 非一 般 的 感觉，像飞起来一样的感觉。 哦、OK， 非一般的感觉 ，OK。 像广告词，我的问题是way to 在口语里表达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啊？后面接什么动词都可以吗？还是只能跟几个固定的动词搭配表达什么特定的意思呢？ OK， 我们这位同学是芝花。 塔牛 ，OK， 我觉得你就是分析这个用法是特别好的 ，OK， 可是你不能就是太细节，你看的是一个字或者两个字 ，way to 到底是怎么用，可是你不能用这个方式理解。如果你用这个方式理解呢，就太广了，任何一个 way to 代表的意思呢，你就想要找一个用法通用的，可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直接看 way 的意思先 ，OK， 然后我们再联想到这两个很不一样的意思。第一 ，way 就是代表方法 ，OK， 也可以代表方向。那第一句呢 ，way to go， 它是一个短语，一个俚语的用法 ，OK， 可是它整个句子可以怎么说呢？我们可以说 this is 或者 that is the way，OK，、okay? 主要的是 the way to go。OK， 然后这个意思呢，它字面的翻译呢，就是唯一可走的方式，或者唯一可运营的方式 ，OK， 或者唯一的方式也可以。然后我们就把前面的这个 this is the 或者 that is the 就给省了，就直接留了后面的三个字 way to go。所以你不要就是只是看 way to， 然后就想到后面的意思了，因为它不是这样的，所以它现在就只是代表一个漂亮 ，OK， 干得好，干得漂亮，加油也可以，或者不错，所以它整体的意思，每一个字这样就挺合理的，对吧 ？This is the way to go， 这一个方向是唯一的 ，OK，然后我这样就是你看到你做一个东西做到一半，然后说 way to go， 代表的意思就是你这个方式是最好的。Right? 所以也就可以简单翻译成就不错什么类似这样的。好，那这就是他方式的意思。那你看到这个 Ross 跟 Rachel 说的 only way to fly， 其实前面也略了一些，就是应该会说 this， 那 this 就是说这一辆车 is the only way to fly， OK， this is the only way to fly， 然后就是这是唯一可以飞起来的方式，这个车这么好。OK，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联想到这个 way 是怎么用的，就是在说方式 OK， 可是因为第一句呢已经被用了很长时间了 ，OK， 也许两三百年了，然后在最后呢把前面几个字都给略了，然后只是保留后面的 way to go， 然后有一个中文的口语很对应的翻译，虽然字面的翻译是不一致的 ，OK， 所以它字面的翻译就是方式特别好，这个方式特别好，然后就口语的翻译呢比较适合的在这种一样的语境中会上会表达一样的意思，就是干得好。OK， 所以就不要想 way to go， 就这个意思呢也有干得好的意思，其实它整体在这个情况下翻译的时候这是最适合的，可是它字面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你想要问就是 way to 在口语里表达的意思是什么，看情况 right， 有时候呢就是有一个更适合的翻译，有时候是它字面的就是方法怎么样怎么样 ，OK， 所以 only way to fly， 飞起来唯一的方法 ，OK，可以字面的翻译成这样，可是它最后翻译成飞一般的感觉 ，right， 也比较适合，所以就是翻译的时候呢，这些 you know 他们比较可怜，因为你想要翻译的到位适合，可是也想要保留这个意思，可是有时候就是他们是矛盾的，right， 然后你得选一个，那一般都会选择适合。 所以 way to 还不能有完全对应的翻译。 这个不太好。 它主要还是方式方法的意思。 对。 way to go 正好贴合汉语的干得好加油。是说这是个唯一的，这是一个好方法。干得不错啊，所以他并没有说什么要跟几个固定动词搭配呀， 没有 表达特定的意思啊，并没有。 没有，他字面的意思就是方法怎么样。 哎，但是它可以跟别的搭，这是没问题的。 可以，后面有各种各样的动词都可以搭的。 根据上下文，根据语境分析，对我们同学们听懂了。Some dreams 总结了一个，就是这个哈。好，再看一个问题。Dreamer， 老师您看哈，一个学生写了篇文章啊，他请一个人给他看啊，一个人呢在用词和结构上呢帮他做了很多的修改。然后他又给另外一个人看，另外一个人说，前面那个改的不错啊，还有个别的小地方需要调整一点。那么第一个人给他改文章叫修改，第二个人呢微微改了一下叫校正，那么这种情况下修正和校正，那么英文应该如何表达呢？ OK， 这个有一点难说。 OK， 所以就是我们这位学生提供了两个词，一个是 correct， OK， 表达修改，然后一个是 revise， 代表修 校正 啊，校正。对，我个人的感觉呢，就是 correct 的这个呢，就是要把错误给改正，对吧？不太适合你找一个人帮你改。OK， 其实这个呢，就是特别说到就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时候，所以这其实应该是老师给你打分的时候用的词所以老师会给你 correct 你的这篇文章。然后他给你打分按照你有多少对的和错的 ,OK? 所以对错才是重点，搭配 correct 这个词。那当然我也可以就是你给我你的然后文章，然后说你帮我修改一下也可以这么说，你可以说 ,Henry, can you correct my paper? 我可以帮你这么做，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当一个老师给你打个分数对吧然后也会说就是哪一些是对和错的。可是 revise， 还有别的词，我们也有比如proofread 这个词。 proofread 对 proofread 我们来看一下 P-R-O-O-F-R-E-A-D 这个可能会比较适合 OK， 因为 proofread 呢就是我先帮你看一下，然后看到哪一些错误，比如常见的错误就是拼写的 spelling 这种的小问题，所以这个 proofread 会有这种感觉，然后就是语法纠正拼写纠正语法，这个就比较适合用 proofread、okay? 对 proofread。 可是你这篇文章里写的内容，你写的语气，你写的这个结构呢proofreading 可能就不会包含到修改那一些问题 OK， 那些是你自己当个作家的一些选择，然后我不会就是帮你纠正那种问题，因为我就会在最后用我自己主观的想法改变你的，所以不太好。那如果你用 revise 呢一般情况下就是会想到一个更有经验的人跟你说你的这里的结构或者语气有哪一些问题，然后可以就是哪方面把它写得更好OK， 那这个就非常主观了。OK， 然后还有一个词，我们 叫 edit， 对 edit， 编辑。 对，那 edit 的这个呢，就特别广了。 OK， 然后这个就是一般我们在一个 newspaper 报社啊 对 什么的， 会有一个 editor， 一个主编， 然后他的权威是最高的。OK， 因为他要控制整体报纸的这个语气。OK， 就是你们每一篇发的文章呢，都是要有一个语气，然后这个语气得一致。OK， 不能你这个人写的，然后那个人写的怎么样怎么样，同时他也要就是观看这个准确度，有哪一些问题，日期肯定不能写错，什么类似这样的，然后也包含到语法，所以 editor 或者 edit 呢，是所有的，就包含我们刚刚说的所有的词儿。 嗯， 所以就是你说修改，然后什么校正？ 校正。 我也不太确定中文会怎么用这个上下文，举得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可是我感觉可能就是。我们写作的这个文化呢，然后背景呢，可能不太一致，不太能对得上。 嗯、 我感觉就是我们在这边的教育系统也会有更多的就是对错。 嗯， 而我小时候就是我们写文章的时候比较少的对错，然后就是会有更多的就是。我们会说就是the tone， 我们会聊到这些很对特别多，所以这些词可能没有一个特别对应的。 好、 哦、可是英文的这些我刚刚解释他们的用法呢，可能就比较容易能用到位了。 好、yeah ，您所谓的在用词和结构上存在问题，那么我们觉得可能用 revise 会更适合一些哈、 嗯啊。 小小的一些单词拼写错误啊，文法错误啊，用 proofread 会更好。 对，那有可能你犯的很多的这种问题，就是跟量是不一样。我们刚刚说小小的，其实只在说拼写，然后语法不重要，对吧？因为你写作的时候呢，重点是你的 idea 有没有传播出去。 嗯， 对对，所以刚刚小小的要注意一下。嗯、 好，那么 edit 那就大段落， 包含所有的， 包含所有的， 对，所有的一切， 重新编辑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是不是？ 就我有可能就直接给你打个零分，然后说重写。有可能这也包含在 editing， 有可能也就是你稍微改一下这个小的什么东西。 好， 对， 问题很精彩哈，希望大家继续学习，继续思考，继续提问。进行到我们今天的停景学习27。Joey 有个大家庭啊 ，Joey 一个妹妹想见 Rachel。欣然同意，真是个时尚妹妹。 Can you do me a favor? I was talking to my sister, and she knows you work at Ralph Lauren. Oh, forget it. No way. I'm not sending any more Ralph Lauren clothes to prison. It is a waste. No, not her. Not her. My youngest sister, Dina. She's really interested in fashion, and she wants to talk to someone successful to, you know, give her some advice. I guess I could talk to one of my supervisors. No. She wants to talk to you. Really? Oh my God.I'm successful. Okay, so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Yes, I'd love to. Have her come by the office. Great, thanks. You're going to love her so much. Okay. And, she's the smartest of all the Tribbiani children. Yeah, you know the SATs? Yeah. She took them. 一段多么愉快的交谈呢？最小的妹妹叫做 Dina。 Dina, 对、 啊。想见她哈、啊。上来我们就说请某人帮忙呢，英文中有一个很常见的说法叫做 Can you do me a favor? 能不能帮我一小忙？ 嗯嗯，帮忙。 哎 ，Can you do me a favor? Can you do me a favor? 好，我们都说了，咱读连读的句子啊，布置作业的都得是又有意思、又有读音。 是，那我们这个连读呢是 can 跟 you。他们得连读，那这个 can 我们会弱读成 can。 这个关于 can you， 咱同学16、17年就已经掌握了， yeah, 是不是 ？Can you？Can you? OK, 所以不要发成砍哟什么这种的 ,OK, 是 can, 这个开头的 a, 我们可以弱读成一个 can you? 好、新同学尤其注意了。 Yeah. 不是 can you? 对 ,can you? Can you? 我们还会连着发这个呢跟 you 连着 can you? Can you? OK, 后面我们就有一个 do。Can you do me? Me 跟 a 之间会出现一个很轻的一个 ye 的音。Do me a, me a, okay, me a, 一口气连着发，不要断气。Me a, 这样是 me a favor。那 favor 的发音要注意这个双元音 ，fa-e, okay, 它的结尾呢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e 的音，开头呢是一个 a, favor, okay, favor, 双元音一定要滑动。 哎，注意这个 a favor、 对。对，很多的学生应该就是这个音会发得太弱 favor 这样， 对， 就飞起来的飞也有可能，可是不太适合，不一样、飞、 不要这么轻描淡写的就过去了、不要读什么 favor、 yeah, 所以这个整个句子的发音就是 Can you do me a favor? Can you do me a favor? Can you do me a favor? Can you do me a favor? Can you do me a favor? Can you do me a favor? 我们 Jackie Wu 同学在聊天室里写了一个肯牛。 对。 不行 ,OK, 是肯牛。 牛 牛、okay, 不是牛 写中文也得写正确但是最好不用写中文了、 对中文的发音就是不太适合没有特别对应的 OK 啃牛 牛犯了什么错呢 okay, 是不是你要去啃人家 牛跟牛不是一个发音 牛是不一样的 啃牛 好这句话一定要记住随手请别人帮忙的时候一定要礼貌地去问他Can you do me a favor? Can you do me a favor? Can you do me a favor? Can you do me a favor? Can you do me a favor? 对啦，就是这么说。 最日常、最快的应该怎么说？ Can you do me a favor? 这是一个正常的语速，最快的。 New 这比较轻哈。 Can you do me a favor? Can you do me a favor? 对 ，Can you do me a favor? 一定要像 Joey 一样很漫不经心的说一句，但是又很真诚的说 ，Can you do me a favor? Can you do me a favor? 好，能帮个忙吗？ 能帮个忙吗？ 他说， I was talking to my sister. 我呢，跟我妹妹哈说起你呢。 对 ，and she knows you work at Ralph Lauren. 她知道你是在 Ralph Lauren. 哇，这是当年很大的一品牌。 Yeah, 一个服装品牌在那儿工作。 对对 ，Ralph Lauren， 当年现在不大吗？ 眼大 ，I don't know， 眼大。 Anyway， 反正他在那边上班，这是一个品牌，大家都认识的。 对，大家都认识， yeah. 大家都认识吧？ 对， 认识。 I don't know， 反正美国人认识 Ralph Lauren。 好，他说啊，他知道你在这个大的时装公司上班呢。 然后 Rachel 就直接 否了， 否了，说 No， forget it。 不不不不不不不，算了吧，算了， 算了吧，算了吧 ，No way 啊，别想了，没门儿， 没门儿 ，No way， 他连说了三个不可能，是不是 ？No no no，forget it，No way。 好，以后我们在学习否定的时候，别人跟你说什么事儿，你说门儿都没有，你就说、 这个、 别说 no door， no door。这个 way 呢，我们今天不是回答了一个问题吗？ 对 ，way 是代表什么？它字面的翻译是 方法， 方法没方法，就是办不了， 没法子。 Okay? 所以 no way 呢，你可以翻译成办不了，可是办不了听起来像就是你没有这个能力，可是重点是你不愿意。 No way 比较适合表达我不想做，做不了，然后你刚刚的那些翻译都比较到位，虽然它字面的翻译是没有方法， OK No way， OK， 然后他就说 I am not sending any more Ralph Lauren clothes to prison。 好 ，send something to some place， 就是把一些东西呢 寄到哪儿， 寄到哪儿， 送到哪儿， 哎，寄送到哪里？我再也不会把我们家的这个 RL 牌子的衣服送到监狱里去， 监狱去， 送监狱里去了。 对， 这什么意思啊？这是不是说他以前帮过人家的忙？ 他肯定是以前帮过 Joey。然后肯定是 Joey， 也就是差不多一样的问法，就是能帮个忙吗？给我妹妹、我姐姐送几件衣服 ，Ralph Lauren 的衣服好吗？然后 Rachel 肯定就说好啊，没问题啊，我们有一些什么 sample 的 clothing 可以发， 我们有些那个 给他们穿啊， 试装的。 结果晚一点就发现了他的 family， 他这个姐姐或妹妹姐妹在坐牢， 在坐牢。 对对，因为 Joey 的家就是这样这么乱的 ，right？、 哦、 是一个非常 stereotype 的一个纽约的意大利的这种感觉 啊、哦。 对，所以他就直接说，就是不行，不能再送给就是坐牢的人了，就是因为他们又穿不了，浪费，对吧？所以他就后面就说 ，it is a waste。 哦，这个说法还挺新奇， 太浪费了。 挺美国口语的。 对、 啊、，it is 说这个东西是一个浪费。it is a waste。 对， 他们这么说，而且你看这个 waste 前面还加了一个 对 ，it is a waste， 这是一个浪费。 啊。所以你看我们今儿这两个小短句啊，前面的 no way 来 no way 学一下。 对，这个发音呢，大家就是需要多为了多练习你的双元音的发音， OK， 不能发成 no， 也不能发成 way， OK， no way， no way 的这个发音会非常中式，它需要更多的滑动，然后气流非常一致， OK， no， 你会有一个的滑动， no，嘴型会嘟起来 ，no， 然后从这个呜嘟嘴的嘴型呢，就可以直接连到 way 的这个 w 的开头，这个分开嘴唇的这个 w 的音，然后进入到一个 a 的双元音，所以这个也要求一个滑动，连续两个音节，都有双元音 ，no way，no way， OK, 那位 OK, 其实是有四个步骤的。 嗯 OK, 所以大家要多注意这个双元音，不能发成中式的这个哦然后 A 的这个发音 No way, 嗯 ，No way！ 你两个双元音你都发饱满了以后，就感觉这句话说出来呢就很肯定。 Yeah, yeah， 而且非常到位。就是你说 No way 这的时候呢，其实对方可能反应就是想要笑，你知道，就特别可爱的一种。Right， 你想要说的比较就是 真的很 对， 很有气势的那种。 对对对，就是一说别人就知道不能再问了 ，OK， 而不是别人一听就想笑。 笑，right？ 要说不行。 对对， 没门儿， 没门儿。 哎，这说的很正确，很地道。 嗯 ，No way， No way， No way， No way。 哎，咱们今儿就对着镜子好好说一说这词儿哈。 对。 然后后面那个呢？ No way。 后面我们有这个，他就是。一般情况下其实我们会发 it's 前三个字这个 it is 我们就会连着发 it's 有一个缩写的发音 it's 连到 it's 可是他为了强调就是实在是太浪费了有一点这种感觉所以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可是还连读了 it is 就发 it is it is 然后 is 跟 a 也连读了 it is OK 然后不仅发了 a他发的就是他的这个特别官方的发音 a e OK 那一般我们说 a e 的时候呢我们是在强调唯一的 OK 就是 a e OK 就是不是唯一的就是一个 OK 所以你有时候你有可能听错啊那我多拿几个然后我说不是我们需要拿一个那这个时候有可能会说 I need a e 什么东西那在这个情况下呢他说就是实在是太浪费了这个就没有一个对应的中文 OK 可是这个 a 是在强调浪费当一个名词是一个浪费 OK 是一个非常浪费的 OK 是就是可能这个时候就没法翻译了可是他强调这个 a 是为了在说太浪费 OK 所以他的发音是 it is a waste然后又连续两个双元音 a 的音，大家要多注意它的滑动。a waste, it is a waste, it is a waste, it is a waste, it is a waste. Okay, no way, it is a waste. No way, it is a waste. 对 ，it is a waste, it is a waste. 所以你可以听到的这个发音就非常非常的就咬得很清楚，虽然还连读了。 所以这句话的 it is a waste。它不是一个正常语态下的， 对， 正常语态下可能就会说 it's a waste， 对 ，it's a waste 就是浪费，太浪费了， 太浪费了。 对， 这里它形容的是简直是，准备好，我要说成语了， 对， 简直是暴殄天物。 哦 ，OK， 非常好，因为我感觉就是中文我们强调的时候呢，就是多加几个字儿，然后我总说英文呢就是不会多加几个字儿，强调的时候呢我们会就是把这些字都发出来，或者加重音。或者就是变一下这个发音 OK 都是一个语音语调的变化而不是多加几个字中文的实在是什么这样的英文可能就不会说了而就会把这个 it is 给分开对吧 it is 而不会说 it's OK、 哦、 所以就是英文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口语的这个习惯 嗯，他在表示强调的时候呢他不多加字儿，他就这几个字儿。 嗯， 他不用词和字的添加来表达强调 对 他用我把就这几个词我给它分开慢慢读 对 加重语气读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 不是 英文就是这方面就是特别灵活你可以就声音稍微变一下怎么样就是所以学生总问就是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我也很难说因为有时候你加一点感觉可是语法就变了 对 也有可能然后这属于错的可是大家就是这么说 you know? 对啊，这也是一种语言的差别。就像你说，你再说一遍， 嗯， 然后你改变一个语气，你说你再说一遍， 嗯，对， 语气就不一样了， 对 对, 对，就很不一样了。 你再说一遍， 突然间就感觉到杀气， 对 you know?、right? 一会儿一拳头都得抡过去了， yeah。所以这就是感觉 right, 感觉 灵魂我总说这个词灵魂有灵魂 你什么时候又上升到灵魂了我没有听到以前这么说 我上一次就说啊我然后学生还说灵魂这个词用得很好 哦好你怎么说什么都是对的 我说的都是我是老师I am teacher 好这个时候呢这是三句话就过去了啊 嗯 Joey就开始说他说 啊 Joey 呢，他就说 No, not her, not her。 不是那个， 不是他，不是上次那个， 不是监狱那个， 对对， 不是他，不是他， 对，所以这个中文可能我就会说不是监狱那个，不是上次那个，就是要多加几个字，英文就说 not her 就行了 ，not her not her。 哦，不是他，不是他， 不是他，不是他那个啊，然后就说 my youngest sister， 我最年轻的、哦、Dina，my youngest sister Dina。 哦，叫 Dina。 嗯， 是我家最小的那妹妹。 对 ，Dina 这个名字不常见，肯定是 Christina 的一个 缩写，简版， 小名， 小名 是吗 ？Nickname？ Christina Dina， 然后他就说 She's really interested in fashion。 好，句型第四句连读， 对 ，Be interested in something。 对 ，Be interested in something。OK， She's really interested。Right? 对什么东西感兴趣， 对，那中文就反过来了，英文会说他感兴趣什么东西 right?、She's really interested、okay? She's really interested. Interested 跟 in 呢，我们要连读 Interested in Interested in Interested in、okay? 然后这个后面呢 fashion 就没有什么变化了，开头的 she's really 也没有什么变化， 主要是大家生活里特别爱用interesting 的，是不是？ 很多的学生也会用错，会用 interesting。She's interesting. She's really interesting. 那就是说，他是个很有趣的人。 对，很有趣。他这个人很有趣，所以这个英文就是都会用 interest， right？ 感兴趣跟很有趣，中文就是用不一样的词儿。英文都是一个词儿，可是他这个后缀不一样。 哎，您说咱们中国同学这么喜欢用 interesting 哈，咱们这个外国人、美国人在用这词儿的时候，他有没有别的意思啊？不是你跟我说了一大堆话，我说interesting。我是真的觉得他有趣吗？还是我觉得说， 就是 还行吧。 其实就是没有话可说，就是我说你觉得他怎么样？挺好的吧？然后你就啊，挺可爱的，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就是这个人又不帅，然后没有怎么样，就是也没房没车，就是没有什么可说的，然后就是就只能说啊，这挺可爱的啊，他就是英文你会就是啊 ，yeah he's cute， she's cute， 明白了？ 你觉得我这首歌唱的好吗 ？It's cute， 就是 cute 跟 interesting 经常就会 作为那种填补词、 对，就没有别的可说的就会说，所以就是大家用的时候可能要小心 一点 啊。 我们超爱用 interesting， 所以你要想一想，老外在用这个词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填补词。 大部分情况下，如果你光说 interesting，那就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可是大家都看着我。 挺好哦，挺好哦，这就是一个词的一个语境里的用法哦。 yeah. 啊，不，它已经这个词已经完全从我们的教科书里走出来了。 Yeah. 它不是教科书里的用法， 因为用的太多了、所以它就变成那种词儿。 但是 be interested in something 是可以用的， 是 这没问题。 对什么东西感兴趣？ 好，这句话我们来读一遍。 She's really interested in fashion. She is really interested in fashion. She's really interested in fashion. She is really interested in fashion. She's really interested in fashion. She's really interested in fashion. 对啦，就是这么说的。 Fashion 可以改成任何你感兴趣的东西。 Yeah, you can change it to 你所有喜欢的 类别也好、yeah. 爱好也好习惯也好都没问题。 Our listeners are really interested in learning English. 或者是 really interested in Henry. Really interested in Henry. Yeah, that works too. 这也可以、对浩浩老师特别感兴趣。 Henry is interesting. Okay, the students are interested in Henry. 那也可以用一个人很 interesting， 那这可以用、这可以用。 Yeah， 但是你不能别人说一大堆以后，你说一个 interesting， 那就不行， 就不行， 哎，就不行哈，那就太敷衍了。好 ，She wants to talk to someone 啊 ，She 他就说 ，Oh no， 那个 妹妹 ，She wants to talk to someone successful， 对吧？ 好 ，successful 是后置定语，修饰 someone， 对， 他想跟成功的人士谈一谈。 对，这个中文的语法结构，我刚刚说的慢，因为突然间愣了一下，因为中文的语法是完全反过来的。他想要跟一个什么样的人谈，对吧？然后因为是他想要讲话跟一个人成功的，你看英文的这个语法是不一样的。 是 ，She wants to talk to someone successful。 我们习惯了哈，形容词都放后面做后置定语了。 Yeah, that's weird. You know? 对吧？懂吗？To give her some advice， 给她点建议。 给她点建议。 给她点建议。 然后 Rachel 呢，就 好可爱啊他、哦、他就说、I guess I can talk to one of my supervisors、 哦、他竟然说我想我可以跟我的一个上司谈一谈、嗯、 对他就哦这样啊那我可以跟一个上司谈一下吧问他们有没有空类似这样的话 对 然后结尾就 Oh no no no no 就一直 no 他就 Oh no no no She wants to talk to you 不是不是不是这样的他呢就想跟你谈 嗯对She wants to talk to you. You.、 嗯、 不是别人就是你知道吗、 嗯、 You.、 嗯、She wants to talk to you. 然后 you 加了一个很重的重音。 你看加重音表示你的独一无二。 嗯、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说 Really? Rachel 就很可爱、嗯、Really? Oh my god, I'm successful.、 啊、突然间就心花怒放。 对、 啊、 特别可爱。 明白了突然间明白了。 哦、原来是我、哦、我是一个 someone successful. 原来是我啊我是成功人士 啊 我是成功的人 好开心好开心哈啊、哦、好开心好开心 对啊然后 Joey 就 OK 回答一个 OK 好过了 So will you meet with her 那你愿意见他吗、愿不愿意啊 Will you meet with her Will you meet with her、 嗯 meet with somebody 对、啊、 偶然见面见不见 对啊然后 Rachel 就特别开心了 Yes I'd love to 太好了我愿意啊 特别愿意 太愿意了 Have her come by the office 好这句话也很棒哦、Have somebody come by 让他来 对让他来 瞧瞧就不是什么 let her、就不是这样的、就表达了 对 have her 就 have somebody do something、让某人做某事、come by 就是来、来我办公室吧好不好 对来对然后会说 the office你看这不一样、就中了 my office 对 不是 my 当然也可以可是 the office 比较常见 那 the office 不就是我的办公室吗 是啊可是就有时候就会说 the 就是代表指定的那一个就是你肯定也知道的那一个办公室肯定就是我们现在在聊的我的办公室、 对我们说的英文当中啊、用这个前面这个 the 的情况下就是用的是你知我知的事情 对对你知我知 你知我知、 啊这个、 天知地知、 然后 Joey 呢就 great thanks、对吧 很高兴很高兴、太好了谢谢、 great. 谢谢谢谢 You're gonna love her so much 你一定会非常非常喜欢她的、你见了面你就会喜欢她 对然后就 she's the smartest of all the Tribbiani children 马上还要炫耀一下 对、 炫耀一下她是 对 我们整个 Tribbiani 家族 最聪明的一个孩子 最聪明 smart 的最高级型是 smartest、 the smartest of all the Tribbiani children 而且 Tribbiani children不少对吧 他不是七个妹妹吗 他七个妹妹然后至少一个 Joey right 所以 我们整个 Tribbiani 家族里面 对而且、也有可能是包含到表哥表妹类似这样的对 大家族嘛你凡是后面带上这个姓 Tribbiani 的都是算我们这家的人 的孩子对 Tribbiani children 好 对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句连读哈、 okay. 稍许有点长 他说的是 she's the 这里没有什么连读可是大家要注意 she's 的这个 z 跟 the 的这个 z、不是一个发音第一第二没有任何省略 OK so you guys have to practice 从一个舌尖碰到上颚的一个 z 滑到一个舌尖碰到上齿的一个 z 这个滑动 z the z the z the she's the she's the z the z the 一定要练到它特别流利 OK 然后中间不会感觉特别别扭 也要练出来的 OK she's the smartest smartest 我们就发 smartestSmartest, OK? 然后后面的这个 smartest 的这个特的音我们就连读到 of, 然后组合成一个的 OK? Smartest of, smartest of, smartest of, 然后 of 跟 all 也连读 smartest of all, smartest of all, OK? Smartest of all the,然后 Joey 的姓名这个 Tribbiani、没有什么可说的 Tribbi B 跟 A Tribbia 之间不要断气会导致一个很轻的一个 E 的音 Tribbiani Tribbiani OK 然后最后就有 Children 这里就没有什么变化、 okay? 说一下重点啊、The 这里是一个、然后 Smart 呢变成 Smartest 对 Smartest 那么 D smartest of all. 对，有连读，三个字的连读 smartest of all. Dist of all. Dist of all. Dist of all. Smartest of all. Smartest of all. Smartest of all. 这四个音节要多练习。 好，那么整句话串起来。 She's the smartest of all the Tribbiani children. She is the smartest of all the Tribbiani children. She's the smartest of all the Tribbiani children. She's the smartest of all the Tribbiani children. 对，就是这么说的。 哦，是不是中毒了一下啊？ 是，就是所有的，对吧？就是全部 Tribbiani 孩子内最聪明的，所以就是这个 all 会稍微强调一下，是全部里面最聪明的 smartest 也会强调。 好，再来读一遍啊。 She's the smartest of all the Tribbiani children. She's the smartest of all the Tribbiani children. She's the smartest of all the Tribbiani children. 好，好。哎，对了，你知道那个 SAT 是什么吗？ 对啊，他就说 Hey, you know the SATs? 大家知道吗 ?SAT 是什么？ 谁不知道啊？他问的这个啊，反正大家都知道。对，这就是我们的高考嘛。可是就是根本比不上中国的高考， 美国高中生的高考，考大学的高考。 Yeah. 因为咱们的这个教育制度是不一样的。 Yeah, you guys are very, very 严格。 哎，我们的高考是很严格的。 我们就确实是挺难的。Okay, it's not easy, 可是就是 you know, 有时候学生会给我看题，然后对比一下，然后我就不太好意思了。 是这样，你们的考核制度不一样，你们考的是很多其他的方面， it's, 综合表现。 Honestly,、we just 我们就是没有那么 ，we're not as smart。 不是， 我们学的重点不一样。 对，你学的重点不一样，你们要考察很多，比如说一个人的课外表现 ，Yeah， 他的一些综合的能力。 That's true。 他的社会活动。 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是这个，我们会说comprehension and analysis， 这个可能会更多 理解力和分析力、啊。 对，如果是真正的就是知识。就少多了。 对，考很少的关于知识的懂得和记忆， 对， 这个考的很少。 对对，这特别少。然后其实这方面呢，可以加强，我们应该加强的。 嗯 ，But the SATs, you know, 就是也没有多少的那个怎么说知识。 对 ，you know， 也大部分呢，其实也都是分析的，所以就很不一样。 嗯，对，他说，你知道我妹可是考过啊，高考的。 对啊，他就说，他说。他说 ，You know the SATs。一般我们这么说的时候，而且前面铺垫就是他最聪明的，你接下来该说的是一个分数，对吧？ 没错。 我高考考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对吧？然后所以 Rachel 说 Yeah， 然后就会铺垫的那么美，然后他就说 She took them， 就是说他考过， 他考过的。 你知道吗？而且这 Tribbiani 家的门槛好低啊，这最聪明的就只是反正考上了，或者不能说考上就考过，剩下的孩子们都根本都没考。OK， 就没有浪费这个时间，都没有去大学的这个希望。OK， 差不多是一个这样的。 其实这也凸显出这个价值观的不一样嘛。人家不以什么高学历呀、为这个人好像最终有没有出息的一个，这本身这都是人界定的标准，是吧？他们家你看 ，Joey 还是 actor 呢？ Yeah， 还是一个 actor。对， 还有别的呢，他妹妹进入时尚界呢， 对， 也不好说。 所以他们就可能不太适合那种特别 intellectual 的那种工作，就比较 cultural， right？ 哎，对，是好，这是今天学到的情景啊。我们有五句连读，好，请老师来给我们做一下示范。 OK， 第一句是 Can you do me a favor？ Can you do me a favor？ 第二句是 No way， No way。 第三句是 It is a waste， It is a waste。 OK， 然后第四句是 She's really interested in fashion. She's really interested in fashion. 然后最后一句 She's the smartest of all the Tribbiani children.、She's the smartest of all the Tribbiani children. 好了，作业布置完了，这下咱们就带着刚才的通透哈，再来把今天这段情景听一下，就跟你这一个小时以前听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喽。 Can you do me a favor? I was talking to my sister, and she knows you work at Ralph Lauren. Oh, forget it. No way. I'm not sending any more Ralph Lauren clothes to prison. It is a waste. No, not her. My youngest sister, Dina, she's really interested in fashion, and she wants to talk to someone successful to, you know, give her some advice. I guess I could talk to one of my supervisors. No. She wants to talk to you. Really? Oh my God, I'm successful. Okay, so will you meet with her? Yes, I'd love to. Have her come by the office. Great, thanks. You're gonna love her so much. Okay. And oh, she's the smartest of all the Tribbiani children. Yeah, you know the SATs? Yeah. She took them. 好了，这是今天的课堂学习的内容了。大家现在就要做作业了哈，下来练连读。我们现在开始检查上周的课堂作业。老规矩，同学们开始举手。那在直播间当中呢，咱们有先纠音的机会。好，老师，我们上次的三句 啊，上周呢第一句特别长。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这是第一句。第二句呢 ，That's true of any job。然后第三句 My apartment isn't there anymore OK 就是这三个句子 好十点钟准时抢发啊！秒光看你们的手够不够快、第一位我们来有请 ID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这个不错那个结尾的 helping 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 L 的音没有听见你发的有点像 hell有一点像一个呜呜的音 OK Hell 应该是一个舌尖的动作、Helping 嘟嘟嘟嘟、 嘟嘟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OK Helping you 的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 Helping you 这个 ping 的这个音要稍微饱满一点刚刚有点太弱了 Helping you Ping you 就听不到了 归零者文明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OK, 有一点太一字一顿的 OK, 所以就是 this Mark doesn't 不要太就是 this Mark doesn't 这样 OK, 所以就是要稍微气流一致一点的说 OK、 穷 That's true of any job That's true 的这个 true 的音呢是翘舌音别发成 true OK, chew 就是 you know, 就吃东西的时候你嚼的这个动作是 chew、 不一样哦 Aishara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注意我们的云语调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Mark 应该要加重音 OK, 它是一个关键词是人的名字 OK, 所以不要说 this Mark 而是 this Mark 好丫头 That's true of any job That's 的这个 th 的爆破发成了 thatOK, 我们应该是 That's true. OK? 悠悠鹿鸣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好 In exchange 应该连读 OK, 而不是 exchange 这个呢的音没听见 Inex OK, 要动舌尖 好 Summer 鱼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Anything in ex 这要 多练习 OK, 这段特别难这个 anything 跟 in 的连读尤其是 anything inOK, Tippy.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也是一个 in exchange 的这个呢没听见 OK, 你再用一个前鼻音 ax in ex 发音是不一样的 OK Lou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不错这个非常好听 Hell 的这个滑动呢你在靠嘴唇 OK, 它应该是靠舌头的 HelpingOK, hell. Bobo.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Exchange, 双元音，别发成 exchange, change, OK, change. 这可是上周的重点啊、 是的。 流氓兔阿苏。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Inex 的这个呢的音没听见 ，OK, 要连读，动舌尖 ，Inex。 漫天飞雪。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Okay, anything 的这个别动舌尖，所以这个是一个鼻音，后鼻音的发音。Anything, anything, 不是靠舌尖的呢。 Emily.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Okay, want 的发音别发成want. Okay, 它是一个啊，然后舌尖顶着上额。Want. 爱青菜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Anything in X 的这个呢要动舌尖不能发 X OK 不然这个 N 的音听不见 记得哦iPanda My apartment isn't there anymore My apartment isn't there anymore 注意重音 My apart 然后 isn't there 而不是 isn't there OK Lifelong learning That's true of any job. OK, 没有任何连读，这个不能一个字一个字的咬出来。OK, 这个就太一字一顿了。OK, 然后 that's 的这个 z, 舌尖要碰到上齿。OK, Jesse July.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OK, 这个 anything in next 的这个要多练习，这个 N 的音 in next 的这个 N 没听见。 闯堂兔。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Anything in next 要多练习 ,OK? 也是这个后鼻音的 anything in...然后 next 的这个呢要动舌尖 anything in next D1CH Do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这个发音不错 exchange 的这个发音呢稍微注意别有一个 e exchange 这个 an 有一点多了 an Chen 声音太小了啊 太小了、 自己发了以后是不是得自己听了一下哈、是吧小芳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哇唯一的问题是 think 还是 Mark 有一个 K 的音发出来了应该省略剩下的都完美 树袋熊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OK want 的发音不能发 wang OK wang 是 wantOne, OK, 要动舌尖。 平静。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Exchange, 要注意双元音 ,exchange,ae,e 的音没发出来。 Barry Q.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OK, think 的这个科省略是对的可是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不能发 think 这个嗯的音一旦拉长就变成 THING 这个字了 梁生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这个不错 exchange 用一个 G 的音别发成 CHExchange, OK, 这个发音就太官方了 Exchange, 应该是一个 G Desperado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需要多练习 你看还不坚定还在变 这个 want anything in next 尤其是这一段就是让你舌头打结了要多练习 OK, 这发音不错 失焦 Alice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Exchange, OK, 也是双元音 Exchange, 不是 Exchange Jason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Anything in next 的这一段要稍微注意一下我听到了一个 Anything in 的这个发音有点多了 Anything in OK, 就直接连着发就行了。 Alvin.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Exchange, 也是双元音的问题。 好。Dindra.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Anything 的这个你。这个 N 的音没有动舌尖你用了一个前鼻音 anything 这个老外是听不懂的 OK 肯定会误解的 OK 一定要动舌尖 流年似水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发音不错可是要注意到你的重音 want 不是一个关键词 OK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OK, really, 跟 Mark 有重音 doesn't want anything anything 才是重音 OK, 不是 want QQ 糖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这个发音不错 ,exchange 的双元音要多练习。OK, 刚刚发的还是太弱了。 新同学啊叫文文。 That's true of any job. OK, that's 的这个 z, 舌尖要碰到上齿。True, 要撅嘴唇然后要翘舌。OK? Cindy Zeng。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这个发音不错，可是 anything 的这个发音发成了一个嘶的音了，舌尖要碰到上齿。 好，克里斯 Brian。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完美，非常好听。 哎呀，真好， wow. 真棒。100分橙子的梦想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OK, want 的这一段呢要么连读